生專員話，雖然新增個案激增，但住院人數未有以同樣速度增長，認為接種疫苗和加強劑仍然有助預防重症。英國廣播公司調查發現，緬甸軍方今年7月曾經大規模殺害平民，導致最少40人死亡。報道說，緬甸軍方當時在反對派據點中部實街省的卡尼鎮殺害平民。根據目擊者的說法，士兵挑選男性村民，將他們捆綁和虐打致死，部分士兵很年輕，可能只有17或18歲。報道說，片段和照片顯示大部分遇害平民被埋，軍方的行動被認為是對有關地區的民兵組織向軍方發動攻擊的集體懲罰。緬甸副資訊部長兼軍方發言人回覆英國廣播公司查詢時承認事件有可能發生，又說當村民視軍方為敵人時，軍人亦有權保護自己。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上午8時，熱帶低氣壓雷伊集結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約200公里，即是北緯20.6度、東經13.7度附近，預料向東北或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南海北部並繼續減弱。按照現時預測，雷伊會在中午前後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內掠過並繼續減弱，預料本港風力進一步增強的機會較低，一號戒備信號將會在早上維持。另外，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預測本港是多雲清涼，有幾陣雨，最高氣温大約是19度，吹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展望未來兩三日仍然有一兩陣雨，氣温逐漸回升。聖誕日北風增強，下周初天氣顯著轉冷。一號戒備信號生效，現時氣温16度，相對濕度94%。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8,327點，升38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0.83美元，賣出1,791.6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01，日元13.67，瑞士法郎0.922，加元1.294，人民幣6.376，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28。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6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咯。咁而家龙尾喺苏屋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苏屋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差唔到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都是车多，现在近住天马苑由于有坏车，龙尾就在龙盘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多些留意包装上面的营养标签，留意一下自己有没有吃多了盐分和糖分。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我觉得香港最有情怀的一种声音就是雪糕车的音乐啦。 手下留情。 梁丽勤。 细个嘅时候一听到就会一支箭飙埋去，买翻个软雪糕先。到而家间中喺街上面听到呢首音乐啦，再望下个雪糕车，真系好想食翻杯嘅。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民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钟益麟。 香港有好多出色嘅少数族裔运动员，玩热门嘅篮球、足球得，玩传统嘅卡巴迪、瑜伽都得，仲识耍咏春同埋散打添。佢哋玩得有几叻？记得收听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独乐不如众乐》。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2月21日，新一届立法会产生，地区直选建制派全取20个议席。 国新办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 本港收紧航班熔断机制，加强监测 A 组地区抵港人士首四天需在检疫中心强检。 世卫建议取消圣诞和新年庆祝活动，减少病毒传播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啊，喺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嘅。嗱，寻日咧就系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咧结果咧就已经公布晒啦，其中地区直选咧投票率咧就系30.2%。對比起過去啦，2016年嘅直選嘅投票率啦，就係58.28%啦。咁另外啦，2000年嗰一屆咧嘅立法會投票率咧，就係43.57%咁。咁啊，睇到嗰個嘅投票率咧，都有一啲嘅差距同今次。嗱，90个嘅當選者入邊咧，首次進身議會嘅有55人，咁啊佔咗61%左右。咁啊，包括咧就係喺直選有11个啦，功能組別有14个，選委會界別有30个嘅。呢啲都係講緊一啲首次進身議會嘅人嚟嘅，咁啊，另外咧讲到90个立法会议席入边，民建联喺今次选举咧就有19席啊占咗，咁啊占所有议席入边咧系21%啦，咁啊工联会咧就有8席，咁啊对比上届就有嚟讲咧，佢哋就系5席嘅，咁另外咧新一届议会入边咧都有唔少系啲冇政党背景嘅一啲嘅人士嘅，咁另外啦，讲到非建制派嘅排头参选嘅咧就有社福界嘅新思维啦。嘅狄志远咧就成为今次90席入边咧唯一一个咧系非建制派啦，而又系入到立法会嘅。对于成个嘅选举，你又点睇咧？18723呢一对于有啲人都提到话非建制派可能嗰个比例相对占嘅比例相对少啊，你有冇关心呢一点咧？另外对于嚟紧成个议会嘅气象又会点样咧？18723一，18723一。而家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民主思路召集人，亦都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早晨。 早晨， 汤家骅，点睇寻日即系立法会嘅结果出炉啦？90席入面一席系嚟自非建制派，即系讲紧狄志远喺社福界嗰一席嘅咁。喺地区直选嚟讲啦，非建制派咧就系、是、或者中间派啦，包括埋都系叫做全军覆没嘅。点睇成个结果系咪都系同自己预想嘅有啲差距咧？ 对于即系所谓非建制派或者民主派嘅支持者。是全部缺席呢，咁当然我哋感到係相当失望嘅。你剛才都提到即係某啲数字，或者我就即都拎一啲数字出嚟俾大家考虑一下。我哋以新界东北即係民主派嘅即係一向被视为票仓嘅选区嚟睇呢，新界东北嘅投票率呢，有效投票率係大约28%。其中咧就白票咧就大约3%，啊咁嗰个比例已经系相当高嘅。建制派所攞到嘅有效票数咧系26%。换言之咧，就系除咗建制派之外嘅选民咧，只系得2%嘅选民咧系投票。咁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要有一个即系非建制派嘅人咧。是入閘其實是不可能的。從整體來說呢，就現時根據有效票數 去計呢，建制派喺即係整個地區呢係攞到大約 26% 至到 28% 到嘅票數。嗱，咁喺一個即係投票率只係得 30% 嚟講啦，咁當然係即係9-1啦嚇。咁但係如果就算唔係即係30%嘅投票率，譬如我哋過往一般嚟講係50%嘅投票率咧，假設建制派嘅選民都仍然係傾巢而出，仍然係保持26%至到28%咧。咁即係話民主派就算喺一個50%嘅投票率嘅情況之下呢，可能只係得24%到嘅票。咁咁嘅情況之下呢，佢哋仍然都係攞唔到優勢。仍然都攞唔到優勢。咁所以似乎嗰個香港嗰個政治環境同埋氣候係慢慢有咗啲改變。嗱，我哋好難講究竟呢、這個即係建制派嘅支持者26%至到28%嘅投票率，係所謂傳統上好多人都講話係建制撤票啊，定話係有啲中間嘅人士轉投呢個建制派呢？我哋即係我諗，即係即時我哋好難有答案嘅。我相信都要落俾一啲學者或者即係好似我哋啲智庫做一啲調查或者一啲民調咧，先可以確實嗰個究竟係有冇一啲變化。但就算唔好講有冇變化都好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加上呢個非建制派或者傳統嘅民主派，堅持一種即係自暴自棄嘅心態，亦都堅持將國家喺香港行使主權同埋爭取民主放喺一個對立面上咧，我覺得香港民主運動係冇出路嘅。 嗯，頭先你， 我覺得大家要明白。國家主權同埋即係創立民主制度，冇可能係將佢放喺一個對立面。如果你將佢放喺一個對立面度咧，民主進程必然會輸，因為國家主權係比任何一個即係重要嘅政治議題更加重要啊！因為你話如果香港唔係中國一部分啊，中國唔可以喺香港行使國家主權，你要一個民主制度嚟做咩咧？有咩意義咧？咁同埋香港其實喺呢個即係脱離中國嘅政治環境之下，其實係無論可以生存呢，社會嗰個民生係咪可以繼續呢？我覺得呢啲問題即係任何從政者都要嚴肅地去面對。所以如果你係從政嘅，我唔好理你係即係建制派或者民主派，而你覺得你對香港係有承擔嘅，你覺得香港係應該会成功嘅，市民应该安居乐业嘅，你就冇可能将你自己嘅政治主张同国家主权放喺个对立面度。 嗯，但今次， 我觉得如果即系所谓民主派咧，唔痛定思痛，去认真思考下我头先所点出嘅问题咧，我觉得香港作为一个即系非建制派或者民主派，或者你用乜嘢形容词都好咧。是完全冇出路，亦都注定是不但止系会灭亡，甚至会拉动整体社会走向灭亡。咁呢个系唔系一啲即系危言耸听嘅睇法，而系啲非常之现实嘅考虑。 OK， 嗱，汤家华，我想问咧，因为今次参得选嘅都系爱国者啦，入到闸嗰啲，我讲紧起码，咁佢哋就应该未必系同国家嘅利益系站喺一个对立面啦。但系似乎从选民嘅选择，亦都系未必拣呢一类型嘅非建制派嘅候选人嘅。点睇市民嘅选择咧？又反映咗啲乜嘢？ 你冇得唔可以怪市民嘅，唔系每一个人都对政治认识好深刻。或者是他们对于政治的看法是有一些很必然的主张。他们很多时候在一个代议政制的制度之下，他们是依赖一些政治领袖或者社会意见领袖去帮忙他们做一些政治上的决定。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政党出现的原因。我所刚才所提出的意见呢，我是针对一些从政者或者是一些政治领袖或者意见领袖而发的。我觉得他们是有责任向香港市民呢是解释清楚 我哋目前香港所面對嘅政治困難係一個非常之獨特，全世界可能社會都冇嘅一個政治嘅困難，就係即係有人刻意將國家主權同埋即係爭取民主係放喺一個對立面度，呢個係冇任何國家或者地方係會有咁嘅情況出現。 咁但係起碼今次喺 政者，你唔盡你嘅責任，去帶領你嘅支持者去走向一個即係合理嘅政治環境裏邊咧，我覺得這個從政者係非常之失敗。 嗯，但今次喺選舉入邊嘅候選人，起碼就冇你講嘅呢個情況啦。但我就想知啦，我見到你都提到，大家都問到中間路線嗰個嘅市場或者受歡迎程度。咁我見你都話即係去。可能是翻不成選票，但仍然覺得中間路線或者第三路線的支持度是高的。我想你都即講一下怎樣從今次的選舉結果看到這件事。 首先呢，我們的政治主張呢就不是單從看這個即選舉結果而決定繼續或者不繼續。我正如我剛才所說，作為一個即社會裏面一個即意見的領袖，我們是有責任呢是说服香港市民去走向一个正确同埋令到社会可以得到安居乐业嘅政治理想。咁所以我哋唔会单从去同一个即係单一次或者一两次嘅选举嘅结果去认为呢个政治理想係啱或者唔啱。如果认为呢个政治理想唔啱，我哋就唔会做呢件事。但係如果认为係啱嘅，无论嗰、那个選舉的結果是怎樣，我們都應該去堅持。當然如果你選舉是比較成功的，我們的說服力是會強很多，我們也都可能會早日達到我們所倡議的政治理想。但是不是等於一遇到困難我們就會退縮，我覺得這個不是任何從政者應有的態度。 睇翻譬如成个选举过程咧，见到譬如原本打算喺港岛西出选嘅民主思路阿姚洁莹咧，都系提到话即系提名嗰阵咧，佢提过话有啲中间人喺度操盘啦，亦都提到话收到指示系唔准提民主思路嘅人咧，有啲咁嘅人系转告佢嘅。其实成个选举过程入面，点睇有呢一啲嘅情况发生咧？民主思路可能讲紧连入闸参选嘅机会都冇，有啲人原本谂住系咁做，咁呢一个嘅情况又？在即係成個選舉嘅過程中，你自己睇到係咪理想咧？咁樣， 我冇姚小姐嘅個人嘅經驗咧，我難以評估。我亦都比較傾向唔接受佢所講嘅嘢。但係無庸置疑喺個新嘅制度之下咧，我察覺到確實係有一啲唔同嘅，譬如人際嘅關係啊，政治利益嘅關係啊，政黨嘅關係啊。甚至牽連到即係大家即係展示到特首選舉嘅關係咧，可能都係一個新嘅制度之下影響到即係提名嗰個問題。呢、這個制度嘅原意唔係要排除異己，呢、這個制度嘅原意係要確保愛國愛港者參選。嗱、這個要求係一啲都唔過分，每個地方都有，每個國家都有，亦都應該有。咁但係將佢放喺一個比較嚴謹啲嘅制度之下，會唔會係一個即係窒礙咗唔同聲音可以入閘嘅原因呢？咁呢個我覺得係有待探討嘅。但係啲簡單嘅數字我哋可以睇到，喺呢個制度之下呢，每一個參選人必須要每一個界別攞到兩個提名，每一個界別只係得300個呢個選委，換言之最多只可以容納150位候選人。我哋而家要选90位议会嘅议席，150个候选人咧，其实不足以每个议席有两个候选人参选。加上有啲人咧，佢以为自己攞得越多提名就越威水，啊，显示佢嘅即系支持度高。有啲候选人系攞到十个、二十个，即系最多系攞咗20个嘅提名咧，有啲系十几个啦，好多啊。咁但係有啲候選人攞十幾個都落選喎，對唔住喺呢個選委會嘅裏邊你明白啦啊。咁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其實你攞多咗提名咧，你係限制咗其他人參選嘅機會。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私心利益所會影響到同提名嗰個有效性嘅問題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我需要檢討嘅話咧，我希望下一屆咧。提名嗰、那個容許嘅數字可以提升， 譬如每人可以提两位啊，就会即刻将由150个候选人咧，就会增到300个候选人。 OK 啊，咁呢个我相信系一啲即系大家可以考虑嘅制度上嘅改动，但系任何制度都好啦，你都要睇你个人即系香港市民或者选民愿意参与嘛。就算喺今次呢个咁严谨嘅提名制度之下，若果非建制派或者民主派嘅支持者出嚟投票嘅，系唔会有呢个结果噶、哦。最低度民主派系应该攞到最少15席啊，即系最少15席，10席就地区直选一定攞到嘅，因为喺一个即系双议席单票制之下咧，其实系鼓励即系所谓两阵嘅政治环境， okay. 去得以成功参选。咁、 嗯、 所以唔可以样样都赖晒个制度上，个人嘅参与都系重要。 好，唔该晒汤家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汤家华就系民主思路召集人，亦都系行政会议成员嚟噶。有请到位嘉宾咧，就住今次立法会选举嘅结果出晒炉噶啦，睇下佢哋又点睇。就系狄志远，有立法会社福界当选人，佢亦都系新思维主席嚟噶。早晨，狄志远。 早晨，早晨，各位主持。 今次睇翻结果啦，90席入边你系唯一一个非建制派人士攞到个议席啦，点睇今次嘅结果又？ 当然你问我就有啲失望嘅，即系大家都有强调话希望有多元声音啦。咁如果从政治嘅诉求，即系喺民主诉求方面咧，咁真可能系1:89嘅。咁但系我哋都要聪明啲，有个政治智慧咧，喺其他民生啊、社会发展问题上面咧，都要即系借一借力啦，同其他建制派朋友可以一齐可以推动即系社会进步，特别系监察政府。希望政府施政为民，咁呢个都系喺孤单当中里边寻求自己嘅力量咁。 嗯，嗱，入到去议会嗰个工作点做，稍后先问你。但我想知今次整体投票率咧，直选咧30.2%，功能组别嘅投票率都系跌咗嘅好多都。咁啊，点睇啲选民唔出嚟投票呢个选择咧？ 呢个都系比喺同预期嗰个效果，即系个结果系有啲差，有啲落差嘅。就算有啲坊間民調咧，嗰、那個估計嘅投票率都唔會低到係咁樣。咁好明顯就當然有好多個社會啊或者政治因素。我自己觀察就最大原因係即係過往支持泛民或者係支持民主嘅選民咧，佢哋係冇出嚟投票。咁呢個就係一個社會現象啦。咁都亦都係即係值得中央同埋特區政府要考究。即係唔好即係有時咧，有啲説法就比較自圓其説咧。咁其實你係冇睇清楚個社會問題，呢個現象我都值得係要去認知同埋睇下將來發展就點樣可以讓更多市民對一個選舉制度又好，或者社會發展咧係有多信心。一個社會咁多選民係持放棄態度，我唔覺得係一個好健康嘅現象。 你点睇？你系即系唯一一个非建制派入去，有几代表到过往一啲民主派嘅支持者咧？ 我亦都唔会觉得自己好伟大，点样代表乜？咁我选咗出嚟，当然喺社福界，我自己认为自己一个代表性啦。咁我喺选举过程里边提出点样去改善社福嘅问题，譬如话希望可以达至一个同工同酬嘅一种嘅拨款机制啦，或者希望福利服务有嗰啲规划啦咁样。咁呢啲都系我有认为我自己有代表性，亦都希望去做好件事。我亦都相信咧，喺其他建制朋友咧，喺我头先讲两个问题上咧，大家好多共通点，因为睇翻大家嘅政纲同埋选举过程嘅辩论咧，大家都认为呢样嘢系要值得改善。咁所以我相信最低限度喺社福界里边，我有个角色，有个积极性啦。咁当然系民主发展啊，或者系社会其他方面发展，我哋作为立法会议员咧都有个宏观力量。咁我哋知道自己的角色咯，亦都我哋唔考究自己有几多嘅票而系去有几多嘅身份，因为有担起呢个角色就要做好自己嘅任务。 见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都讲到话，今次选举结果其实就反映非建制派咧系得唔到即系所谓反对派啦，或者过往嘅民主派支持者嘅一啲嘅支持啦，亦都系得唔到建制派支持，形容系两面唔讨好嘅。你自己有冇啲即系感受都系类似系咁咧，或者觉得而家啲人都会讨论到啦，所谓中间嘅路线嘅市场仲有几多咧？咁自己今次睇到结果之后点睇？ 我覺得選票同埋大家對於社會問題嘅訴求咧係兩回事嚟嘅，即係頭先我嘅講法，大家投票有好多嘅考慮因素，但係我另一個角度嚟講，譬如話我哋走中間路線或者走即係非建制派嘅道路咧， 都是讲紧我哋要争取民主，积极批判地去监察政府。我唔相信呢个系市民大家唔觉得系应该要做嘅。咁所以我认为今时今日，既然我有机会作为立法会员咧，真系要自己身体力行。我哋讲嗰套嘢系咪真真正正落实到而做得到效果？咁如果我哋做得到嗰阵时候，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好希望香港有啲代表系为香港系争取民主，而有力地去监察政府，令佢施政为民。我好相信呢一个做法，如果落实得到，市民系会认同甚至系支持。所以今日嚟讲，我哋唔系话选票系咁样，因为选票嘅分析咁各有各嘅见解啦。我反而觉得向前行啦，担起个角色就承担责任，做好咗就有人支持咯。而家讲一个理论上嘅分析。亦都是过了去了，我都不是我们要摆的精神。 OK， 嗱，狄志扬转头回来八点半之后再找你再倾多一阵，有关于入到去议会的工作，还有即是非建制派里面现在得你一个代表，整个在议会里面整个运作上面你自己会想着有什么计划去做呢？转头找你再倾倾，好吗？ 好啊，冇 问题。好，唔该，狄志扬。狄志扬就是社福界的当选人，立法会亦都是新思维主席来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成为在美国的主流病毒，占过去一星期新增病例的73%，比再对上一星期增加近6倍。在美國的西南部、中西部和紐約區， Omicron 病例更加佔新增病例的超過90%。 Omicron 變種病毒株上月底在非洲發現，目前已經在近90個國家出現，亦令美英等地的疫情惡化。有專家指出，對 Omicron 成為主流病毒不感意外，預計在聖誕和新年假期將進一步擴散。美国纽约市卫生专员说，虽然新增个案激增，但住院人数未有以同样速度增长，认为接种疫苗和加强剂仍然有助预防重症。英国单日新增91,7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第二高，再多44名患者死亡。首相约翰逊召开内阁会议之后说，内阁成员同意目前情况非常艰难，伦敦的 Omicron 病例和住院人数急升，政府将不停审视数据，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保障公众和医护人员的可能性，如果有需要会毫不犹豫行动，又敦促民众接种疫苗。白金汉宫话，作为预防措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决定今年在温莎堡，而不是过往的桑德灵厄姆过圣诞。届时女王的家人会前往温莎堡探访，并遵循所有适当的措施。俄罗斯驱逐两名德国外交官，以回应柏林当局早前的类似行动。法国。德国的法院上星期裁定，一名俄罗斯公民前年在柏林一个公园谋杀一名前车臣武装分子，认为被告是在俄罗斯政府授权下犯案。德国政府其后驱逐两名俄国外交官。俄罗斯外交部说，莫斯科否认毫无根据的指控，并已经就德国驱逐俄方人员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对等的回应。德国驻俄国大使馆的两名外交人员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但未有说明两人几时要离境。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对俄方的行动不感到意外，但认为是完全没有道理，只会进一步令两国关系紧张。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4点，升2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21美元，卖出1,791.7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13.63，瑞士法郎0.922，加元1.294，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8。 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671。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雷伊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即系北纬20.6度、东经13.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预测，雷伊会在中午前后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内掠过，并继续减弱。预料本港风力进一步增强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将会在早上维持。另外，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今日多云清凉，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彩虹村。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咁至于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但系车龙仲系好长噶，排到呈祥道近住明爱，系呈祥道啦，近住清丽苑先啱，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是一带咧仲系好挤塞，车龙系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清丽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转落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海达村那段比较挤塞。咁新界方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骑术学校对出。元朗的朗天路上去元朗公路挤塞，车龙去到水边围交汇处。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这一段都是行车缓慢，龙尾去到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体育产业链环节，揾嚟长跑著名导师陈家豪同佢嘅徒弟曾晓彤。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2021年12月21日，新一届立法会产生，地区直选建制派全取20个议席。 国新办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 本港收紧航班熔断机制，加强监测 A 组地区抵港人士首4天需在检疫中心强检。 世卫建议取消圣诞和新年庆祝活动，减少病毒传播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立法会选举嘅结果啦，寻日已经出炉啦，整体投票率30%。左右。咁啊，另外咧，地區直選多區咧，其實都有非建制派參選啊。見到咧喺地區直選十區入邊咧，全部都係由建制派嘅候選人咧係當選啦。咁其中民建聯咧就係攞到十席嘅。咁啊，頭先都同到啦，喺今次九十席嘅即係結果入邊啦，唯一一個嘅非建制派嘅候選人當選嘅，咁就係講緊狄志遠。咁繼續同狄志遠傾啦。早晨。 早晨， 狄志远咧就系新思维主席，亦都系立法会社福界嘅当选人。头先咧就问到入到议会一啲情况啦，咁其实喺而家即系一个爱国者嘅状态啦，入到去议会啦，其实你即系非建制派同埋建制派所谓嗰个分别或者一个站立点有几唔同咧喺议会入面？ 我谂用过往嗰种嘅蓝黄对决中嘅两大陣營嘅對決咧，我覺得呢個思維都應該要諗，要改一改，因為喺立法會本身裏邊，呢兩個陣營都已經唔存在，即係呢種咁嘅局面已經唔存在。咁我諗九十個議員，我相信有佢共通嘅地方，亦都有不同嘅地方。咁呢個嘅所謂不同與相同嘅地方咧，可能唔同嘅事件咧，係有唔同嘅組合或者唔同嘅之間嘅互動嘅變化。因為好簡單講，咁選完之後都好多朋友互相聯絡啊，互相溝通，咁大家都好多問題上咧，大家可以去討論嘅。咁正如頭先我講話啊，社福界嘅改善嗰啲嘅地方咧，咁我相信其他嘅比較關心基層市民嘅需要嗰啲嘅政黨咧，都會有呢個認同感，甚至可以合作嘅。咁所以就唔係話好分別以前啊，我係呢個派別，你係嗰派別。你任何提出嘅嘢咧，我都会反对；我提出嘅嘢咧，你都唔会支持我。我相信呢个两大对阵嗰种局面，我相信系会改变。咁就即系议员之间应该系有一啲聪明啲嘅互动，而令到即系社会系继续向前行。但我亦都会有认知咧，喺民主嘅诉求或者提出民主嘅发展咧，可能喺议会里边嘅声音系比较单薄。咁我暂时咧，除咗我自己会一定去继续争取民主嘅声音，或者系会提出一啲辩论。是怎樣去推動民主法發展呢？咁除了我自己之外，我仲未觀察到究竟其他89個議員當中呢，有幾多朋友都會有呢個認同，甚至一齊同我去做呢樣嘢，我暫時未觀察得到。 不過大家就會即係問一個問題啦，第一席係非建制派所發揮嗰個影響力係有幾大啦？你嘅即係呢一票，譬如喺投票嗰邊，亦都唔影響成個大局嗰個嘅結果啦。譬如站在建制派方面，佢有冇你呢一票，同唔同你合作？整个色局面亦都唔会有好大分别，可能根本佢自己可能已经系够晒票噶啦。你又点睇有啲咁嘅讲法咧？ 当然，如果大家啲政党或者政府只系用票数嚟系压低不同声音，咁然后就通过佢想做嘅嘢，咁呢个就系香港嘅不幸啦。咁我自己观察就未咁悲观嘅，因为喺议会里边都系讲道理嘅啫。咁大家都知道，除咗议会里边大家投票啊举手之外，大家要考虑社会嘅声音咯。譬如话今次某个政党。佢不理市民嘅聲音，總之佢為政府，總之一定要通過。我好相信佢下次選舉會有面對一個好大嘅挫折。咁所以作為一個聰明嘅政黨咧，佢都要考慮社會嘅聲音、社會嘅訴求。喺立法會咁多年嚟，民主派嘅政黨從來都喺議會都係少數，不過可能比一個多少少咁樣。但係去到投票，我哋都唔會贏嘅。咁所以我哋要發揮嘅力量，我哋係唔能夠。讲到市民嘅声音，嗰种诉求我哋能够表述得到。咁我哋可能冇票冇权，但系我哋有影响力。咁呢个影响力有社会共鸣嗰阵时候，如果政府仍然系一意孤行嘅话，咁佢只系破坏社会嘅发展啫。咁呢样嘢，我谂社会有个公论。今时今日，政府都应该明白咧，点解大家对政府咁冇信心？大家对政府有一种反，即系一种对抗嘅态度咧，就系政府过往太贴，唔系好愿意听到市民声音。如果呢个唔改变，唔系我面对困难，成个政府、成个香港都面对困难。我希望呢几年嘅经历，大家有多啲嘅智慧，有多啲嘅聪明，咁希望从善如流，以市民嘅福祉为主，唔系党派之间。即系人数嘅比拼咯。 嗱，而家好快就会即系正式做议员啦，入立法会啦。咁见到喺选举期间都有唔少人咧讲到有关于23条嘅立法嘅咁。咁见到咧，寻日特首林郑月娥都话目标系今届政府任期之内提出讨论立法，但完成立法咧就应该唔可能啦。咁你都提到话重启政改啊等等嘅，你自己入到议会会可以做啲咩咧？作为一个唯一一个嘅非建制派喺呢一啲政治议题上面。 我希望政府明白呢，按基本法办事呢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23条我不否定它有个宪制责任。同样按基本法推动民主发展达至双普选，同样呢是政府的一个宪制责任。咁而反而23条好多市民有忧虑，民主发展其实好多市民有呢个诉求，所以特区政府呼吁佢能够希望可以平衡地做到即係香港市民嘅需要。咁所以喺民主发展嗰方面，我自己有好坚定嘅信心。咁嚟緊嘅立法会辩论，我会提出就话点样重启政改，同意呢係达至民主基本法嘅双普选。我亦都留意到啱啱中央都出咗个香港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民主发展嘅一个白皮书。咁中央都主动提出点样行一个民主发展喺香港。唔紧要㗎，有唔同角度、唔同嘅态度、唔同嘅声音，大家咪讨论。最低限度政府特区政府有个角色，就係创造有利条件，大家喺唔同嘅持份者里面寻求最大共识，从而呢令到民主发展呢逐步逐步向前。摆平呢件事係唔会解决香港问题，亦都唔会呢令到香港市民呢对特区政府有信心。反而政府要挽回信心嘅话，中央都讲咗话有个民主发展嘅一个态度。特区政府点样去管理件事同埋推动嘅发展呢，佢已经要承担咗更大嘅责任。我希望特首或者好下一届特首讲得清清楚楚，去推动香港民主发展亦都系佢哋本身嘅一个宪制责任。呢、方面我哋一定会鞭策住政府去做好呢件事。 好啊，唔该晒狄志远，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狄志远就系立法会社福界嘅当选人，亦都系新思维嘅主席。另外啦，讲到有关于立法会今次选举结果产生咗啦，咁啊见到港澳办咧都提到话，今次立法会选举嘅参选者咧系背景多元，前所未有，众多新人咧系脱颖而出咧，系彰显咗个制度嘅广泛代表性啦、政治包容性同埋公平竞争性。选举嘅过程同埋结果都充分咧系展现咗爱国者治港嘅原则同埋政治光谱嘅五光十色。不过另外见到咧系五眼联盟，即系包括啦新西兰、美国、英国、澳洲同埋加拿大咧。咁佢哋嘅五国嘅外长咧，都系发表联合声明啦，对于香港嘅选举制度嘅民主成分受到侵蚀咧，系表达严重关注嘅咁。另外，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今次立法会嘅结果系点睇咯？有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早晨。 早晨，施乐文，大家好。 早晨啊，谭慧珠，点睇今次呢个投票率先？因为我见你事前接受访问都有估过话大概三成左右嘅，而家出到嚟系咪都算系合乎预期啊？叫系。 我認為是三成算好。其實我主要的考慮呢，就是因為現在是有 COVID-19， 有亦都有變種的病株出現，即我就自己完全估計不到，即這一樣的因素呢是對市民的影響有多少，所以我就沒有將它估得高的，所以我就說即三成左右啦，如果做到呢算好啦。 點睇有啲話，即係你頭先提到就可能同疫情有關係，啲選民未必出嚟或者有影響啦，起碼對個投票率咁。咁但係有啲人又提到可能係選民對於一啲候選人未必代表到佢哋啊，或者對於個制度有唔同嘅睇法而影響個投票率。 我諗嘅因素係好多嘅，我相信咧，亦都正如前兩位嘅你嘅嘉賓所講咧，係需要揾啲學者啊，再慢慢將啲細節咧係研究。我自己嘅睇法咧，就因為2016年的選舉和今年的選舉呢，個方法是完全不同了。以往呢就用比例代表制，參選的人呢亦都多了，可以投放的資源啊同埋人際網絡方面發動的力量呢都大好多。咁呢一次呢就是雙議席單票，咁於是呢就參選的人呢比起2016年呢可能只係得翻30%-40%，於是個發動力咧就少咗好多，就冇法子可以比較嘅。我當時講啊，大概30咧，就係、基本上諗住咧係佢會低啊。頭先講咗即係唔知 Covid 嘅影響，同埋個發動力係會細咗好多。 嗯。因为见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啦，亦都系提及过话投票，讲紧立法会投票咧，都系对一国两制嘅一个坚定信心嘅，系等于。但系投票率呢度会唔会就正正反映咗即系选民对呢一方面嘅信心咧？ 呢个咧系个新制度啦。咁其实我同时讲30%咧，亦都讲咗咧系要靠现一届嘅立法会议员揼石仔，再去赢翻市民嘅信任，咁样先至会睇到咧喺谷底回升嘅。 嗯。 從今次九十席呢個結果入邊啦，有只有一席咧係嚟自非建制派嘅候選人，就係講緊阿狄志遠啦，咁喺社福界當選啦，咁成個情況、你自己事前有冇預計？ 呢個咧就未完設計嘅，其實阿湯家驊都講得好清楚啦。其實最基本嘅就應該咧喺地區裏邊咧係有兩個唔同嘅聲音出現，咁先係啱嘅。估計唔到嘅咧就係、建制派有好多地區咧係派兩個人。咁因此其中一個咧就係、岌岌可危嘅，但係估唔到嘅咧就係、另外一方面咧係冇出嚟咧係支持佢哋嘅人。 所以你覺得喺個制度上有冇啲乜嘢需要改？除咗選民自己 出嚟，制度本身咧，我諗我哋要做四年之後，慢慢改嘅啦。呢一刻改啦，講話改咧就係未分析咗現在嗰、那個投低低票率嗰個因素，同埋點解啲人出嚟嘅因素。呢一樣嘢都未做，未檢討。我諗如果要改嘅話，都係下一屆先至改噶啦。呢一屆我哋做好工作。你介唔介意？我想講一講一個觀點，似乎 可以請教。 個人一啲嚇，呢一屆嘅立法會咧就唔係去即係由譬如話我哋嘅劏房啊，應唔應該要租管啊？水費應唔應該咧係有限制啊？呢啲都係好啱嘅。呢一屆嘅立法會要解決嘅咧就係房屋土地供應嘅問題。呢、這個咧就包括法例嘅修改啊、行政程序嘅優化啊、諮詢方法嘅改變啊、點樣覓地啊、點樣收地啊、點樣徵地嘅。呢一屆嘅立法會咧，再唔係話辯論這個問題存唔存在，而係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大家同心同德去解決呢個問題。譬如話大灣區嘅發展咧，講咗十多年啦，但係咧只係少數嘅企業啊或者人咧係可以入咗去。咁其實硬件係點樣銜接，軟件係點樣即係相互可以交流，點樣培養呢啲軟件出嚟？個制度方面係點樣銜接咧？呢啲議題咧擺咗喺度，如果再冇人理同埋解決嘅話咧，我哋過咗四年咧都係原地踏步。而家我哋發覺咧，我哋附近嘅地方咧，人哋喺度突飛猛進嘅啦。咁又譬如話我哋大家都好關心就係、我哋嘅國際方面嘅環境我哋係而家得一隻腳企喺度就金融。金融點樣保護佢咧？係點樣發展咧？向中國嗰邊發展啦，因為向邊一個國家嗰度發展咧？咁呢一樣嘢又要研究。嗱，我哋講話冇創科，我哋唔掂噶啦。十四五規劃都俾呢個機會我哋啦。咁創科嘅人喺邊度嚟咧？香港邊樣嘅創科同內地嘅創科嘅融合，大家係可以合作得最好發揮作用咧？咁啊，仲有譬如醫療，我哋香港本身有問題，點樣可以有更多人才嚟？點可以吸引更多海外嘅人才嚟香港做嘢咧？咁所以其實我希望呢個立法會咧，就再唔話呢個問題政府都冇解決，呢、這個問題政府都冇解決，而係大家坐低話呢啲問題，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喺香港存在，同埋存在已久，同埋佢有佢嘅priority， 有佢優次性，我哋大家點樣解決？呢一次立法會裏面嘅議員點解要咁多元化咧？點解亦都要希望咧就係喺內地有經驗嘅代表可以入到立法會咧？個目的就要克服呢啲困難。即係我希望呢四年咧，大家坐低做實事，而唔係大家咧係拖拖拉拉，就係喺即係議程方面啊、程序方面咧係嘥我哋香港時間。咁我相信呢個情況咧出現唔多，但係要證明呢一次嘅立法會呢個改革係啱嘅。而我哋真係進入一個新時代咧，就我哋要追翻唔見咗嗰廿四年。如果我哋再唔追嘅話咧，我哋年青人真係冇出路噶。 頭先譚慧珠提咗好多，即係過往提過一啲嘅問題，譬如房屋啊、創科啊、甚至國際金融啊呢啲問題。咁你就提到話喺議會入邊，除咗提出問題之外，亦都要諗究竟實際點樣解決啦。咁今次啦，而家喺呢九十席出咗嚟嘅結果入邊，其實喺選舉嘅過程中，有啲人都提到一啲新人可能嘅質素上面相對可能係未必咁好啦。咁你自己預期呢一個結果出到嚟，或者呢一批議員選咗出嚟，對於頭先你個期望可以解決到提出嘅問題，可以做到幾多咧？係咪真係實現到你頭先所講嘅目標咧？ 我所睇到嘅咧，就係如果睇背景啊。 履歷啊、經驗啊，同埋喺個過程裏面聽嘅辯論咧，嚟嘅人咧，雖然有一啲係政治素人咧，但係佢唔係喺香港社會上或者喺佢自己嘅專業上咧係冇貢獻嘅，佢哋係本身係有代表性嘅。咁於是我就話，即係嗱，我哋嘅官員咧，當然好多官員本身咧都係譬如話工程師啊、會計師啦，咁但係佢哋入咗政府之後，佢哋嘅工作咧係一個通才嘅工作，佢哋調去不同嘅部門嚇，即係喺個管理方面係點樣能夠讓佢完善。咁但係我哋需要嘅專才啦，因為世界已經變咗啦，我哋再唔係話好多人走出嚟話你應該點做，你應該點做，而係話出嚟話嗱，你咁做要咁嘅效果，同埋佢自己幫手捋起衫就去做。有專才同埋通才嘅配合，香港先至可以將呢啲問題咧係解決。才可以追回我哋損失咗嘅時間啊。 OK， 呢個點就明㗎啦。但另外我都想頭先阿譚慧珠相信都聽咗頭先前面嗰幾位嘉賓嘅一啲講法啦。其中其實湯家華都提到，今次其實知道咧民主思路有啲人原本打算係選嘅，但係咧啲因為入唔到閘，根本攞唔到提名。佢頭先就提到話，係咪應該有一啲嘢要改咧？譬如喺提名方面，可能限住係即係攞夠10個就夠啦，唔好攞額外啦，或者一個人提名嘅數目可以係更加多咁。点睇有呢啲咁嘅改善嘅方向，你又赞唔赞同咧？ 其实我觉得汤家华讲得啱嘅噃，你唔需要咁多提名啊，其实唔需要咁多提名啊，我认为即系下一次都可以考虑嘅， 即系限住十个，你觉得可以接受呢、這个？ 唔系几限住几多个，到时决定啦，即系唔好而家将个 detail， 即系将个细节定先啦，但系嗰个大方向，我认为应该考虑嘅。 是不是都看到今次出了一些问题，就是有些人拿得过多提名影响其他人入閘？ 我想今次都是要做一个检讨啦，即无论它出了是一个问题或者50个问题都是要检讨啦。即好像政府投票上一次只是选举委员会都可以搞那么久的，这一次就做得很好咯，即它是 streamline 了很多，所以一路要改善的，其实一路都要查找不足的。 OK。見到頭先都我都有提過，即係特首都話希望可以喺今屆開始商討即係基本法23條立法啦。你自己預期今個立法會係可以做到幾多咧？呢一方面，或希望去做到幾多咧？或者 似乎一路睇出咗嚟嘅意見都可能係呢一屆立法會要開始做啦。咁如果可以完成，咁係最好啦。我講講點解嗰個好處咧，就係當我哋23條立法出咗嚟之後咧嚇。因為暫時國安法咧就有四宗罪啦嚇，咁另外有其他嘅罪咧係未曾咧係三個情況，第一個情況咧就係有少少漏洞，第二咧就係以往啲法例太舊啦，咁如果我哋要激活佢嘅話咧，一定要改。咁第三點咧就係有咗國安法之後，我哋自己嗰個23條立法點樣同佢配合咧？咁呢一啲咧其實都係即係無論喺技術性啊。或者在法理上啊，或者是对香港的影响啊，考虑保护香港的人权和自由啊，咁全部都要睇嘅。咁所以呢个系即系亦都系一个好大任务。但个好处咧就出咗嚟之后咧，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犯呢啲罪嘅人，即系我唔知个内容会点啦吓。犯呢堆罪嘅人咧就应该咧就系喺香港嗰个司法管辖权里边嘅，即系我。認為國安法有三個情況之下咧，就係、可以咧就喺內地審，咁就另外剩翻嘅，我相信絕大多數都應該係香港自己嘅司法管轄權。咁情況就係細嘅時候一個問題細嘅時候， okay. 我哋解決咗咧，大嘅問題就唔會出現啊嘛。 OK， 嗱，另外都想問下譚慧珠啊，尋日咧公布立法會選舉結果嘅同日咧，其實都見到中央發表咗《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呢個白皮書嘅。咁提到有唔同嘅重點啦，點睇喺立法會發表即係有一個結果之後，同一日有呢一個嘅白皮書嘅出現咧，兩者有冇關係咧？你覺得？ 一定有關係，但是我沒有參與其中討論，又可以見得到的呢，我覺得有即是兩點啦。第一點呢就是這一次的改變呢，是除了我們香港人自己很關心呢，國際社會都會有某些的輿論啦，而那些輿論未出以前，我們大致上已經估得到他們要講什麼啦。咁所以個白皮書本身呢就由英國年代呢，我們是沒有民主，根本不是香港人管香港， 一路國家點樣推直到咧係八三一2014年俾我哋普選，即係我哋自己唔要，咁將個歷史咧冚棒列曬出嚟。咁第二點咧就係講清楚，即係往後嘅發展咧係唔會 rule out 普選，因為我哋而家係只係改基本法嘅附件一同埋附件二啊嘛，我哋冇改條文喎。咁因此咧，第45条話最終行政長官普選同埋全部68条立法會嘅議員都係普選，呢、這個目的係冇變嘅。咁其實咧就林鄭月娥女士咧已經琴日講咗啦，即係好簡單，將嗰、那個現在嘅選舉委員會轉提名委員並不難嘅。我自己都有講過嘅。咁我所知道咧係其他我哋呢邊即係當我哋去做論壇嘅時候，呢個都係有其他嘅人講過。咁、 okay. 只要我哋落實咗咧，係愛國者治港咧，我哋可以轉普選咯。 OK， 嗱，仲有20秒啫，我想知道究竟幾時可以落實到普選？頭先話唔係好難嘅，要轉嘅話。 我就話你聽，落實咗愛國者治港 work 啦，咁就普選。 OK。好，唔該曬譚慧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譚慧珠咧就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嚟嘅，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咧都可以繼續講咧有關於立法會選舉嘅情況，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一號戒備信號生效，現時氣温16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新选举制度之下，90名第七届立法会议员昨日诞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1月3日为新一届立法会议员监誓。当选者中有31名上任议员成功争取连任，两人堕马，包括纺织及制衣界的钟国斌以及金融服务界的张华峰。另外有56人是从来没有担任过立法会议员的议会新丁，占全体议员超过60%。如果按照政党及政治联系分析，43人有传统的政党背景，其中民建联有19席蝉联立法会最大党派，完全没有政治联系的议员就有37人。星岛日报报道。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新選舉制度下的第一場立法會選舉，只有新思維主席狄志遠一名非建制派在功能界別當選，非建制派在地區直選全軍盡墨。對於結果能不能夠做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說愛國者治港是搞五光十色，特首林鄭月娥說候選人有不同背景和立場，認為新一屆立法會有廣泛代表性，曾經說過建制派如果全取90席是輸，不是贏的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昨日表示對選舉結果感到失望和意外，但認為是因為非建制派支持者不投票。他重申如今建制派在直选赢晒，但都是输。明报的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国新办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指中央将会继续发展和完善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为最终实现行政长官和全部立法会议员普选产生的双普选目标共同努力。被問及白皮書有普選目標但沒有時間表，特首林鄭月娥就說有信心政制能夠向前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香港行政立法可以有建設性互動，落實普選目標。經濟日報報導。 成報報導，本港錄得的 Omicron 變種病毒輸入個案急增，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日前確診的5宗輸入個案經全基因組測序之後證實帶有 Omicron，分別在機場和檢疫中心確診，至今相關個案增加到19宗，其中從英國抵港的77歲婆婆已經接種了3劑復必泰疫苗，屬於本港第一宗接種加強劑之後仍然感染 Omicron 的個案。成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聽日開會討論新期居屋銷售安排。據了解，今期居屋將會提供近9000伙，創2014年復售居屋以來的新高，並且是有多個市區盤，包括近年罕見在港島的北角渣華道暨華苑。初步建議以市值51折發售，售價介乎124萬至531萬。小組並且是會討論收緊居屋轉售限制。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 新世界发展和港铁合作的大围站上盖物业项目柏傲庄再次出现混凝土强度未达标，继项目三期柏傲庄的两堂大厦因为墙身底座混凝土强度未达标而需要拆卸重建之后，屋宇署早前要求发展商为同一项目其余五堂住宅大厦进行额外测试并且提交报告，结果显示第一期的柏傲庄第二和第三座大约 5% 的混凝土强度低于要求等级，而整体结构就没有明显危险。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说立法会选举非建制派在地区直选全军覆没，只是在功能界别取得一席，反映民情两极化两年来未有改变。社评说特区管治行政主导，立法机关的角色有限，良政善治始终是要靠行政机关，立法会再没有政治拉布为反而反，如果社会积弊仍然无法有效解决，特区政府难辞其咎。明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說立法會換屆選舉地區直選的投票率創下回歸以來最低紀錄，政論說除了政治原因，當然不是特首林鄭月娥所說的政府公信力高，民眾沒有強烈訴求選擇議員監督政府，政論說剛剛相反，正正因為政府倒行逆施懶理民間疾苦，市民才會心灰意冷，移民潮落翼不絕，港人倉皇出走，足以說明一切。《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講到，剛結束的立法會選舉是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發展的一次成功實踐。社評說展示了君子之爭、公平競爭的新選舉文化，並棄借炒作政爭、撕裂社會、谷選票的劣質選舉。社評說選舉回歸發展之心，構建優質民主，有利選賢任能、空政行政立法關係，開啟香港良政善治新局面。文匯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全球通脹升溫，各國央行開始收緊貨幣政策，美國聯邦儲備局的縮減買債步伐並且為隨後加息鋪路，而英倫銀行日前更加出乎意料地宣布疫後第一次加息，新興國家央行採取同樣的措施。社論指金融市場資金開始憂慮全球加息潮，全球股市波幅難免擴大，股民必須加倍警惕，無需強行將資金放在股票市場，做好避險。成报社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坏车同埋一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平石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平石村。在港岛区浅水湾道近住华景园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浅水湾道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咁去赤柱方向啦，咁车龙排到去香岛小筑，去黄竹坑方向龙尾排到去赤柱峡道近住惠逸顺径。咁重复多次啦，浅水湾道由于近住华景园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咁去赤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香岛小筑。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排到去赤柱峡道近住惠逸顺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就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非常之繁忙，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另外讲个渡轮消息啦，由于受天气影响，朝头早即系早上九点钟开始啦。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咧，终点站咧会改咗做沙罗湾，不停大澳。重复多次啊，九点钟开始啦，即系大约系开始咗十零分钟啦。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改咗做沙罗湾，不会停大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12月21日，新一届立法会产生，地区直选建制派全取20个议席。 国新办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 本港收紧航班熔断机制，加强监测 A 组地区抵港人士首4天需在检疫中心强检。 世卫建议取消圣诞和新年庆祝活动，减少病毒传播风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讲到咧立法会选举结果出咗啦，咁啊见到眼联盟嘅国家嘅外长都发表联合声明，头先都讲到话关注到佢哋关注到咧嗰个嘅选举嗰个情况啦，咁亦都提到话继续咧就住港区国安法产生嘅广泛寒蝉效应咧，以及对言论集会自由嘅限制咧表达严重关注。咁啊，见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咧就系表示系强烈不满，同埋坚决反对，予以严正谴责。发言人提到啦，新选举制度保障之下咧，立法会选举回归选贤与能，为民做事嘅初心减少泛政治化嘅无谓纷争，以及系社会内耗。又指外国者治理是国际公认的基本政治伦理，有关国家政客一再搬出国安法所谓寒蝉效应这些陈词滥调，目的是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慌，是更加暴露了他们不甘于香港吹稳吹治的阴暗心理。讲回今次立法会选举90席，在出了结果之后，看回那个政党的分布，占这些议席来讲呢，就是最多都是民建联19席，跟着其次就是工联会占了8席，跟着是英文联有7席，新民党5席，自由党是4席的，其中没有政党背景的立法会议员有成39席的。咁又想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而家喺即係议会嘅结果出咗之后，成个工作啦，或者成个议会成个嘅气氛啊等等呢，都同我哋倾下嘅。有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当选人谢伟俊，早晨。 早晨，真啲介绍错咗九龙东添，系嘛？ 唔会唔会，我哋唔会。 适应下呢个介绍方法先得。 系啦，嗱，喂，谢伟俊，今次你就选委会去出选啦。咁啊，你其实过往系试过喺直选，头先提过啦，九龙东啦，有试过喺功能界别啦、旅游界啦。咁其实成个拉票过程，今次喺选委会度做咧，有啲乜嘢唔同，同埋啲咩困难咧？喺接触选民方面有？ 當然凡事都有利有弊啦，直選咧就往往人力物力多好多啦，咁身水身汗情況多好多啦，特別以往我哋喺暑假期間拉票咪辛苦好多嘅，咁但係講嗰個深度咧，就當然係唔及得無論係嗰個功能組別，又或者係今次呢個選委會咧，因為雖然咧人數多，但係喺質量上咧，往往有時喺街頭拉票咧，你需要涉及嘅議題啊，讲嘅内容啊，要做嘅动作啊，都系相对系比较单一性嘅。咁但系喺功能组别咧，就已经要真系要明白到界别里边嘅利弊啊，佢哋嘅诉求啊，甚或咧界别里边嘅一啲嘅利益上嘅冲突啊，都要清楚掌握，甚至人物关系啊，边啲有咩牙齿印啊，你要清清楚楚，你先可以攞到票。咁啊，选委会咧，同样道理咧，个圈子更加细，可以某程度上，但系亦都系一啲所谓社会各阶层嘅精英嚟嘅，咁佢哋有自己嘅谂法诉求。咁你都要好知道咧，大約係點樣去做，咁就你都唔能夠話可以隨便可以氹到佢哋，因為事實上佢哋都好知道發生咩事幹，咁所以係完全唔同嘅做法嚟嘅。 嗯，但51个人去爭40个位咧，其實個競爭算唔算激烈咧？或者所謂舊人嚟講，係咪都有一個明顯嘅優勢咧？ 係啊，講起舊人嚟優勢咧，我都多謝即係。大家都支持我講法，就係話我哋立法會係需要一啲嘅有啲舊血喺度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全部新人嘅話咧，我哋運作會好辛苦，秘書處更加辛苦添。咁但係都遺憾地有2位舊同事即係不幸落選啦。咁我而家31位咧，其實啱啱佔立法會90位裏面嘅1/3，多啲咁多嘅啫。所以嚟緊一屆都會幾緊張下，幾辛苦下。特別話我哋講緊係要，剛才有啲講者都講過啦，我哋要可能頭呢半年咧，已經馬上要做23條立法。因为立法会始终是由他自己一些既定的传统啊，同埋佢嘅议事规则嘅行事方法啦，甚至一啲不成文嘅规定嘅， 咁啊，啲可能好多卅幾位從來未試過做公職嘅、未有從政經驗嘅人咧，如果你話要即刻做到上手嘅話咧，都需要一段時間適應。咁所以我覺得頭嗰半年咧，甚至好多時我哋見到第一屆嘅議員咧，都要可能一兩年時間先可以摸上手嘅。即係有時立法會唔係話好似講下理想、講下抱負、講下原則、講下所謂政綱就可以做到，而係真係要落實去做嘢咧，係需要啲技巧嘅。咁呢方面，我相信大家都會盡力。我相信當然我哋嗰班同事咧，應該都係大家都係精英嚟嘅。咁要學習啊，要適應都係相當快嘅。咁但係始終都係段時間啦。 嗯，作為舊人，你會點樣帶啲新人咧？頭先你話可能會辛苦啲，係講緊成個議會開會咧，定係你自己可能會辛苦啲咧？要有咁多新同事喺度。 我想最辛苦當然我哋秘書處嘅同事咧，因為我相信佢已經係密羅緊鼓搞緊啲訓練班咧，馬上要即係有啲訓練一兩個星期嘅學習議事規則啊，學習好多其他嘢。咁作為個人嚟講，我當然我真係如果有需要幫手嘅，我都絕對樂意咧搞啲類似分享經驗啊，或者搞啲 tips 啊，或者等大家可以走少啲冤枉路啊，咁啲係我絕對願意做嘅嘢。但喺議會度咧，亦都有一個。情況可能會要多啲容忍啦、包容啦，因為可能啲新同事佢哋會犯啲錯誤啊，或者好多啲基本上嘅所謂戇居嘢啦，咁呢啲我都見過噶啦。咁但係我相信大家都好快適應嘅。不過有一個現象，我會擔心出現嘅，特別我今次喺選委會經歷過嘅好多場嘅辯論啦，好多場嘅交流會咧，就係、是、比較多嘅選委會嘅同事咧，佢哋係會係傾向於係一啲比較譬如話。同政府協調啊、合作啊、所謂叫建謀獻策方面咧，我絕對唔擔心嘅。但係議會咧，其實除咗同政府合作協調之外咧，仲有好大嘅功能咧，就係監察。咁嘴巴裏面講監察，即係實際上真係點樣監察法咧？點樣有效監察？點樣有壓力咧？同埋最關鍵就係投票嗰下落嗰票咧，點落咧？咁呢啲冚唪唥咧，我相信咧，我聽到今次咧。同社會合作嘅聲音好多，融入大灣區嘅建議好多，發展經濟民生嘅好多，但係真正喺監察上，特別比較少人強調就係感言呢個部分。咁、感言唔係就咁話私底下講兩句感言，而係喺個議會度真係要到點咁鬧政府，或者係有需要俾壓力政府，甚至最關鍵嘅時候投票咧，依就先，我相信咧，今次嗰五光十色咧喺呢方面可能會缺乏咗啲顏色嘅。 即系担心可能喺个议会上面一啲辩论嘅火花或者大家讨论啊监察嘅点都可能弱啲，系咪咁？ 首先我哋唔见咗喺政治光谱上相当大嘅一决啦。第二咧，我哋虽然话我唔赞成以往嗰种过分偏激啊，或者过分地去强调啲争取眼球嘅一啲嘅动作啊、肢体活动作啊、沉默啊、语言上嘅谩骂咧，但系始终咧要比较实正咁批评政府咧，譬如话今次政府譬如特首嘅强调话投票率低，可能咧就係會係優越政滿意政府嘅作風表現。咁呢啲咁嘅自欺人嘅講法咧，簡直係即係我當然唔能夠接受啦。但係有幾多人公開批評政府咁樣講咧？咁當然我明白到喺中美角力之下咧，呢啲咁嘅控制輿情啊，或者係期望管理啦，甚至同北京交代咧，呢個講法、呢個做法咧，係可能係預咗會咁樣做。咁但係始終香港市民結果就係大部分人都唔出嚟投票嘅話咧。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危險警告信號，因為管治的地方如果市民是躺平的話我都挺麻煩的，連打針啊，連做任何登記都不跟你合作的話，在政治上是會很大阻力的，這些行為都需要是或者不能夠過分地鴕鳥政策的。 OK， 好啊，唔该晒谢伟俊，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谢伟俊咧就系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嘅当选人嚟噶，都讲到佢自己对成个即系议会嚟紧嘅气象啦，或者佢见到相对多新人，佢谂住会点样可以帮佢哋咧，咁讲佢嘅睇法噶啦。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呢个 Omicron 嘅变种病毒啊。寻日咧就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早前确诊嘅五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都带有呢个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咁亦都话喺香港嚟讲咧就累积咗有19宗嘅 Omicron。个案整体嚟讲，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点睇成个疫情啊？有五宗啊，而家最新就去到19宗啦，累积嚟讲喺香港成个疫情风险，你点睇先？讲下呢个。 香港呢啲 Omicron 个案咧，就都系属于境外传入噶啦，咁都系反映翻嗰个疫情全球嘅大趋势啦。咁而家其实都。開始都幾明顯㗎啦，咁喺美國啊，喺歐洲，喺英國咧，咁 Omicron 已經都係爆出咗㗎啦，就成為個主流病毒。 咁而預計喺未來嗰一個星期咧，就因為都有節日啦，咁人流喺海外都會多咗啦，咁所以呢啲個案咧就喺特別北半球嘅地方咧，咁嗰個新增確診嘅數字咧會更加明顯咁樣上升，咁所以如果係喺英國啊，或者係美國嗰啲地方，尤其是英國啊，咁多咗人翻嚟香港嘅話咧，咁香港嗰啲嘅變種病毒 Omicron 嘅個案咧，亦都係預期會明顯上升。咁其實你睇翻過去嗰四五日啦，咁每日新增呢啲確診嘅全日個案，其實比起一個星期前、兩個星期前咧，其實都明顯係上升咗。 嗯。睇返政府都有啲修订啊，关于检疫安排，就係喺个加强监察 A 组地区方面嘅检疫安排呢，原本就係抵港之后呢，就喺竹篙湾嘅检疫中心呢要检疫七日嘅，咁就话由21号起呢就减到係四日，咁就係头七日都係要每日检测嘅，一样係要咁。咁点睇呢个安排呢，将喺检疫中心嗰个检疫时间由七日减到去四日，见到个解释其中之一呢，都係话因为啲 Omicron 输入个案呢好多时候都喺抵港之后头三日呢发现确诊。咁亦都要善用呢个竹篙湾嘅中心设施啦。点睇呢啲咁嘅谂法咧？又， 但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取舍啦。因为香港咧，某程度上就唔想好似未曾有疫苗可以接种嘅时候咧，就对于啲高风险地区咧，就完全停飞，或者咧就连香港人都唔俾佢翻嚟香港入境。咁所以咧，而家我哋面對嗰個局限性咧，就係你某程度上咧就想保持對外開放啦。咁起碼佢如果係接種咗疫苗，喺香港人就都俾佢翻嚟香港啦。咁另外就我哋嗰個檢疫設施裏面咧，其實都有一啲問題咧，係長期以嚟解決唔到啦。咁如果真係認真合規格嘅竹篙灣啦，咁嗰度大約嘅檢疫設施就2000個單位左右啦。咁如果係檢疫酒店咧，咁主要個問題咧就如果係涉及有一啲可以經空氣傳染嘅Omicron變種病毒啦，咁嗰個打開門去到採樣啊，就去到喺個通道裏邊咧，就因為冇通風系統嗰個問題咧，未曾即時可以解決得到啦。咁所以如果係有大量呢啲嘅個案咧，就喺嗰個發病高峰期咧，就入住啲檢疫酒店啦。咁檢疫酒店發生交叉傳播啦，咁都香港都發生過好多次噶啦。咁所以呢啲措施咧，就都係喺咁樣局限性嘅前提下邊咧，就盡量去到加強啦。咁如果你去譬如計翻數啊，咁原本就呢啲 A 加高風險地區翻嚟香港，咁就頭七日喺檢疫中心啦。咁如果我哋用佢攞一半竹篙灣嘅單位，即係大概1000個嚟到計條數咁啦，咁七日，咁改咗做四日咧，咁大約嗰個容量咧，你比較起七日變到四日咁啊，咁就多咗七成嘅人咧，就可以起碼有一段時間就喺竹篙灣裏邊喺度檢疫。咁至於你話四日嗰個咧，咁你參考翻喺英國啊、美國嗰啲嘅數字啦，咁似乎佢個潛伏期咧，都係比起過往嘅變種病毒更加短。咁佢如果喺英國，佢哋最新統計嘅數字咧，就每兩日咧個新增個案咧就增加一倍。咁所以佢嗰個潛伏期咧，可能中位數由過往四到五日咧，比較大機會縮短到咧兩日三日咁啊。咁所以如果佢係選擇四日喺竹篙灣啦，咁我相信起碼會有一半或者一半多啲嘅個案咧，如果佢係感染咗 Omicron 變種病毒咧，就會喺竹篙灣檢疫嗰四日期間咧就檢驗到出嚟咯。 嗯，另外見到政府都話收緊咗一個抵港檢測嘅安排啦，就話平安夜起所有地區登機嚟香港咧都必須要做核酸檢測嘅採樣時限咧由72小時收緊到48小時啦。另外仲有個熔斷機制都收緊咗喎，就係原本個熔斷機制之外咧，就仲有話如果有航線7日之內有4名或者以上嘅乘客抵港嘅時候確診咧，就係禁止個航線咧係抵港14日嘅。呢個方向又夠唔夠緊咧？又？ 登機前檢測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就越短就係越好嘅。咁但係佢喺縮短嘅期間咧，亦都考慮到咧，就喺世界各地，咁可能有啲地方咧，佢如果要譬如喺好短時間之內就可以採樣攞到個報告咧，未必一定做到。咁所以佢將嗰個登機前採樣嘅時限咧，就由72小時縮短去48小時咁啊。咁應該咧係可以 減少到咧，就佢底部香港啦，就喺機場檢測嘅時候咧出現陽性嗰個機率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嗰個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咧，佢如果嗰個潛伏期中位數就真係兩到三日咁啊，咁四十八小時某程度上咧，你都未曾可以完全防止得到。咁呢個我覺得係政府嘅平衡翻。二十四小時當然係最好啦，咁但係二十四小時咧，可能就好多地方未必可以交到呢個陰性檢測結果咯。咁熔斷機制本身都香港沿用了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新加嗰個咧，其實就同舊有嗰個咧就分別唔係好大。咁舊有嗰個咧就佢兩班機，每班機咧就有兩名人士咧就喺落地檢測嘅時候陽性咧，咁佢就同一個航班就會停飛啊。咁我而家就改為咧，就七天裏面就落地檢測，累計有四宗或者以上咧就停飛。咁個分別其實唔係好大。咁所以呢、這個有咗呢個熔斷機制，我預計就會入觸發到熔斷嘅航班咧，就同過往嘅安排咧就唔會有好大嘅分別。 各位点睇 Omicron 嗰个疫情咧？欢迎打嚟1872311嘅咁。头先何柏良提咗少少有关于英国嗰、那个疫情啊，见到就话政府都嚟紧啦，都会喺英国由 A 组升级为加强监测 A 组地区。你睇到嗰个英国嗰个嘅疫情而家先跌入去个时机上会唔会又迟咗？头先都提到少少话圣诞假期都有啲担心啊呢方面系嘛？ 英国咧就喺呢个假期应该系有唔少咧就港人子弟啊，或者系佢喺。當地嘅人翻嚟香港過節嘅，咁所以某程度上，我估計香港政府咧，就佢係比較遲咧，先至將英國咧就嗰、那個風險級別咧就由 A 轉去 A 加組別咧，係希望想多啲港人子弟翻到嚟香港。咁喺防疫角度咧，就呢個係唔理想嘅。咁亦都你褪遲方便呢啲香港人或者佢嘅子弟翻嚟香港嘅話咧。咁香港面對嘅風險咧，亦都係增加咗。咁你睇到就最近呢幾日咧，就個案好明顯上升啦。咁政府亦都應該睇到嗰個危機。咁所以如果再唔去到將英國調入去 A 加組別咧，我相信政府嘅擔心咧就有個案走入社區，甚至會影響到通關嘅。咁所以佢就琴日有呢個宣布。 好，唔该晒何柏良，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何柏良就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你又点睇 Omicron 嘅病毒对香港嘅风险呢？以及而家外防输入嘅措施又点睇呢？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卫建议取消圣诞和新年庆祝活动，以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总干事谭德赛说，随着接近年尾，各地的节庆活动将导致确诊病例增加，医疗系统不胜负荷和更多人死亡，认为取消活动并押后庆祝总好过庆祝之后要悲伤，又强调2022年必须是结束疫情大流行的一年。谭德赛又说，现在有一致证据表明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明显较 Delta 变种病毒快，接种了疫苗或感染过新冠病毒后康复的人亦可能受感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成为在美国的主流病毒，占过去一星期新增病例的 73%， 比在对上一星期增加近六倍。在美国的西南部、中西部和纽约区， Omicron 病例更加占新增病例的超过九成。Omicron 变种病毒株上月底在非洲发现，目前已经在近90个国家出现，亦令美英等地的疫情恶化。有专家指出，对 Omicron 成为主流病毒不感到意外，预计在圣诞和新年假期将进一步扩散。美国纽约市卫生专员说，虽然新增个案激增，但住院人数未有以同样速度增长，认为接种疫苗和加强剂仍然有助预防重症。 五眼联盟国家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民主元素受侵蚀表达严重关注。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声明是五国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又一例证，亦再次印证五眼联盟的色盲和弱势，他们无视踊跃投票的百万港人，无视五光十色的当选人，无视爱国者治港的新秩序，沉溺在企图搞乱香港以港压华的迷梦中。环球时报社评话，近年来只要是五眼联盟的统一行动，几乎都是攻击污蔑中国。可以下判断，在对待香港事务上，凡是五眼联盟反对的，往往是香港繁荣稳定所需的。凡是五眼联盟支持的，大都包藏他们反中乱港的祸心。从这个意义去讲，五眼联盟发表声明谴责，恰恰说明香港做啱了。将军澳马油塘村一间铁皮屋昨晚发生三级火，到接近凌晨零时大致救熄，火警中有一人受伤，一名72岁男子涉嫌伤人被捕，正被扣留调查。火警昨晚大约8:30发生，消防接报多人报案，指现场发生爆炸。消防到场后，动用2条喉和4队医务队灌救，将火救熄。火警中有两人自行疏散，其中一名69岁男子受伤，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相信被捕男子曾经在铁皮屋和受伤男子争执期间，怀疑向对方淋泼易燃液体。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9点，热带低气压雷伊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13.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多云清凉，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85点，升141点，成交金额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5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5.8，升5.8；阿里巴巴113.3，跌3；美团系223蚊，升3.8；比亚迪股份250.6，跌1蚊；友邦保险78.5，升3毫；药明生物86.9，跌1.75；海莱英315蚊，跌6蚊；网易144.3，网易最新144.6，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3.6，瑞士法郎0.922，加元1.292，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418点。升480点，港金报16,66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56美元，卖出1,79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大家都關注就係喺非建制派方面佔咧，就係佔咗一席嘅啫。咁對於成個議會，頭先都同唔同嘅嘉賓傾過啦。未來成個議會嘅情況係點咧？佢哋講佢哋嘅睇法。各位聽眾又點睇？1872311，電話旁邊有郭先生，早晨。 系早晨啦，早晨。 系，请讲。 赵正国， 系 我咧礼拜都有去投票嘅，啊，但系咧我就唔系话投俾建制派，嗰、那个唔知系咪建制派，我又唔知啦。我住将军澳，姓林嗰位小姐嘅，佢、话以前系方国山嗰啲人员嚟嘅。咁、我咧嗱，点解建制派会赢咧？今日嘅大多数赢咧，我哋啲都50。后噶啦，即系50岁后噶啦，即系日日睇电视咧，睇到即系嗰啲暴力嘅行为啊，吓即系好唔开心。但系咧喺议会入边咧，建制派嗰啲咧日日闹佢哋嗰啲搞破坏嗰啲人士，啲民主党嗰啲粒声唔出嘅，冇人谴责嘅，个个头耷耷喺度睇手机，喺度写嘢，都冇人谴责嘅。喂，我哋做一个香港市民，吓、睇到呢啲咁嘅环境，点样投票得俾你哋啊，大佬？你闹都唔闹一声，谴责一声都唔谴责，仲要参加埋一份喎、有位人士咪走入去立法会嗰度啊游行啊，指手画脚嘅，我嗰啲睇得好清楚噶嘛。 但阿郭生， 你要谴责下，咁人哋都话啊，都有做嘢，粒声唔出，坐喺度睇手机，人哋闹你就唔理，仲系拍手掌添，好似 嚟紧个议会啲，嚟紧个议会谂住点睇啊？即系有头先提到啦，啲新人比较多啲嘅，旧议员亦都有大概三分一到啦。咁 我唔理嗰啲人，即系喺我嘅心目中咧，你民主派嗰啲行为唔值得我选，就系、咁简单。 OK， 明白啊，郭生嗰个嘅睇法，讲到佢自己嘅选举嘅考虑啦，都讲到佢自己对民主派嘅一啲谂法。另外，仲有陈生嘅早晨。 早晨， 系早晨，陈生，请讲。 系早晨，系我想讲讲系，而家选举结果已经出嚟啦。正如谭慧，我担心嘅咧，正如谭慧珠所讲嘅，房屋土地十几年都冇解决嘅。咁以前系五光十色嘅，夏宝龙主任所讲嘅五光十色嘅。咁而家我睇嚟咧，系建制派为主嘅一个选举结果。咁我作为市民嚟讲咧，更加担心。点解咁讲咧？喺我而家思考紧，特区政府系咪奉行一个极左嘅路线咧？中央系咪咁嘅意思咧？喺解放初期咧，好多国民党嘅高官咧，都系纳入喺政治协商嘅，甚至有啲国民党高官系做咗水利部长嘅。而家咁大部分系建制派，咁更加解决唔到一路十几年解决唔到嘅房屋土地问题，好多社会嘅问题都解决唔到嘅，我系担心呢一样。 但建制派会唔会都可能喺民生议题上面都可以做到？ 如果系建制派喺呢一方面有做努力，就唔会好似谭慧珠所讲嘅十几年都解决唔到嘅房屋土地问题嘅。咁我系极度悲观嘅。系。社会问题是一直解决不到的，咁就 点睇而家呢个新嘅呢一届嘅议会嘅组成啦，都有好多嚟自唔同阶层嘅，会唔会有可能系解决到好似谭慧珠所讲咧？ 正如夏宝龙主任所讲嘅，缺乏五光十色嘅，系单一嘅。咁 夏宝龙主任就话佢嗰啲候选人应该系五光十色嘅，但你就觉得唔系五光十色，系咪咁嘅意思啊？ 咁特區政府會唔會係一個極左嘅路線去貫徹中央嘅政策咧？即係睇翻轉頭，正如頭先所講，建國初期都唔係咁嘅，國民黨高官係效忠蔣委員長嘅，都入到政治協商嘅， okay. 做到水利部長添。 明白，好啊，唔該曬陳生，仲有黃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黃生。OK， 黄生嗰个嘅线路咧，可能都要同时再驳翻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一个嘅立法会选举啦。头先都讲咗一啲嘅唔同嘅投票率啦，亦都有听众打上嚟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点睇成个选举嘅结果？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相信人性本善定系本恶啊？这个命题从我哋先秦哲学开始讲起，但系嚟到当代社会，荷兰史学家罗加布雷格曼就观察到一个现象：人仿佛已经为呢个问题落咗一个定案。人普遍相信人性本恶。喺《仁慈》呢本书里边，罗加布雷格曼追踪文明历史，观察人们怎样去从著名小说《苍蝇王》，以至于二战后不同的心理学实验，例如史丹福监狱实验等，一步一步被误导相信人性本恶。他认为人性本恶是一种子虚乌有但是又自我实现的社会现象，大家相信人性本恶，因此令到彼此相处得越来越多的恶。 在这个立论之下，罗格·布雷格曼提出应恪守的十条规则。第一条是有疑虑的时候假设最好的情况，这种讲法有违我们从小学会的道理。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大人会教导我们有疑虑的时候做最坏的打算，因此一般人讲到如何提防诈骗，都会教大家不要以貌取人，不要相信陌生人等等。 然而罗格布雷格曼写道， 研究诈骗欺诈的顶尖专家柯尼可娃得出一个非常不同的结论，他说接受并且承担你偶尔就会被骗的现实会好得多，这样是为了享受一辈子信任他人这种奢华所付出的一点小小代价。当我们的信念到头来遭到辜负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感到羞耻，但是如果你是现实主义者，或者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骄傲。事实上我的看法走得更加前，如果你从来没有被骗过，这样你应该要问你的基本态度是不是有点太信不过其他人呢？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充满怀疑的犬儒主义世界，不妨考虑一下罗格布雷格曼的提议，成为一名对人多一点信任和希望的现实主义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仁慈》，作者罗格·布雷格曼，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外面气温咧就十六度，相对湿度94%，仲有一个一号戒备信号。呢个咧就系源于咧热带风暴雷伊咧，就系其实喺寻日咧就已经系入咗香港800公里嘅范围噶啦。咁啊，天文台咧喺上昼啊，寻日上昼咧11:00就发出咗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嗱，呢个嘅即系风暴嘅特别之处就系自1974年啦超强台风艾玛之后咧，本港第二次喺12月咧打风啊，亦都打破咗自年入边咧最迟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嘅纪录啊！嗱，成个情况咧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嘅，有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淑明，早晨。 早晨， 早晨，李淑明，点睇今次呢个雷伊系咪话都仍然话系今日中午最接近香港啊？那个风力会去到几多啊？ 雷伊呢其实在未来几个钟头呢就最接近香港㗎啦。咁预计佢喺本港以南呢200公里係掠过嘅。咁过咗最接近嘅时间呢就会随后呢就会逐渐远离㗎啦。亦都同时呢係会继续减弱嘅。咁当雷伊最对本港再冇威胁嘅时候呢，天文台就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所以估计应该都应该唔会去到3号风球。 应该个机会好低㗎啦。係啦。因为佢呢几个钟头就会最近，跟住就会远离㗎啦。但其实呢佢个减弱个情况呢一路都系即系越埋岸边呢就越减弱咁样。 减得算唔算快呢其实。 其实就即系一个正常嘅即系减弱咯，因为点解会系减弱咧？就系、是、其实佢越向沿岸嘅地区进发嘅时候咧，就走入咗一个海水温度比较低嘅地区。 咁海水温度低呢，就即係個能量係少嘅，咁其實就冇足夠嘅能量供應呢個熱帶氣旋，即係再發展啊增強咁，所以佢即係只有係即係繼續減弱，越走去即係海水温度涼嘅地方，佢就越弱咁咯。嗯， 頭先你話喺即係香港以南200公里掠過，冇聽清啊？呢一個嗰個嘅風力嘅威脅係咪相對係低啲㗎？ 同嗰、那個即係距離咧都唔係直接關係嘅，因為好多時咧即係對於本港的風力的影響呢，就是那個熱帶氣旋那個強度再加埋它的距離的，咁所以就不是只是看它有幾近，都要看下它有幾強咁。咁我頭先都講啦，因為熱帶氣旋喺即係冬天，即係香港冬天呢啲時候呢，香港嗰個海即係南邊咧，即係南海北部嗰啲海水嘅温度咧都係比較涼啲嘅，所以基本上冬天嘅時候咧，大家都可能即係留意到咧，就好少嘅打風嘅，即係好少有熱帶氣旋影響嘅。咁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南邊嗰啲海水咧係比較涼啲，咁係不利呢個熱帶氣旋發展嘅。所以咧，即係熱帶氣旋行埋嚟嘅時候咧，佢可能即係喺南啲嘅地方咧，即係海水温度比較暖嘅地方咧，佢又比較強。但係一路走埋華南沿岸嘅時候咧，進入啲海水凍嘅地方咧，佢就一路減弱。咁所以就即係喺天冷嘅時候咧，就少啲有熱帶氣旋啦。同埋就算行埋嚟咧，好似雷伊咁樣，佢會一路即係逐漸靠近沿岸嘅時候，就一路減弱咁。 嗯，但係講翻你頭先都講到話，即係冬天一般嚟講，海水温度係冇咁熱啦。對於比颱風一啲能量嚟講，係應該少啲嘛。但係點解今次仍然會形成到一個嘅風暴嘅出現呢？亦都一度去到強颱風嘅級別嘅喎，曾經係。 係啊，佢喺南海嘅南部嗰陣時咧，即係一過咗菲律賓進入南海南部嗰陣時咧。當其時，即係南海南部嘅海水嘅温度都仲係比較高嘅，咁佢喺嗰陣時咧，曾經即係雷伊係最強嗰陣時係超強颱風，咁一路咧佢。因為佢嗰個走向咧，就先係向西，跟住咧就有向北嘅， 即 係 所謂 C 字型啦、啊，佢哋 係啊，即係倒轉 C 字型啦、啊。因為如果英文字母 C 咧，就上邊寫落去，但係佢就唔係嘅，佢就係即係可以話係倒轉 C 啦，即係下邊即係打先打橫行，即係向西，跟住咧就台北，即係去即係向偏北，咁。佢向偏北嘅時候咧，就係、是、進入咗啲海水凍嘅區域咯。嗱，咁今次咧，雷伊嗰個出現咧，喺過往嚟講都算係少，真係少見嘅。因為咧喺我哋嘅記錄咧，我哋2061年開始有記錄咧，就係、是、有四個熱帶氣旋係曾喺12月係進入500公里範圍嘅。咁頭先你即係講過話，即係1974年嗰個艾瑪就係、是只係呢一個咧。就為我哋係需要掛風球嘅，嗰陣時咧係有最高去到3號風球咁。咁今次雷伊咧就都係12月，但係咧就你見到啦，就相隔咗由1974年到而家即40多年先至即係有第二個，咁所以就即係都算做係罕見嘅。咁艾瑪咧就佢係12月初添，佢係1974年12月1號。同埋2號，咁我哋今次咧就去到20號，所以就已經係即係你先前都講過咧，即、就、係、是、打破咗我哋即係最遲風球嗰個記錄啦。咁但係咧都唔係話即係絕冇可能嘅，因為喺呢、這個即係、就是、特定嘅條件，即、就、係、是、海水温度仲係即係比較高，即、就、係、是、比較高嘅地方咧，都可以有熱帶氣旋產生嘅，即、就、係、是、就算12月，咁所以即係、就是、過往記錄，我哋都曾經有一個就是、艾瑪，今次就即係、就是、第二個就係雷伊咁咯。 嗯，同極端天氣有冇關係咧？12月打風。 嗯，嗱因為咧極端天氣又或者氣候變化咧，就講緊係一啲長期嘅即係轉變啦。咁而個別嘅熱帶氣旋咧，就係、是。 一個即係個別地區或者即係嗰個影響範圍窄少少啦，即係個別地區嘅一啲天氣系統個即係變化咯。即係譬如好似雷伊咁啦，佢嗰、那個生成啦，同埋佢個移動路徑咧，其實好大程度咧就受住佢周圍嗰啲天氣系統影響嘅。 即係個 C 字型咁行都係。 係啊係啊，即係嗰、那個就同印度氣流有關啦。咁係咪又可以完全歸咎於呢個氣候變化呢？就都要係即係比較全面啲去研究先至可以即係定斷嘅。咁但係呢就有一點都可以提嘅，就聯合國嗰、那個政府間氣候變化即係專門委員會呢，即係啲專家呢都有曾經出過報告呢，就係話預料呢因為全球暖化呢就會令到即係全球嘅即係全世界嚟講嘅強嘅熱帶氣旋嘅數目會多嘅，同埋呢嗰啲熱帶氣旋帶嚟嗰啲雨呢又會大降雨率，即係雨又會大啲嘅。咁、 okay. 所以呢即係呢兩點嚟講呢，即係雷伊都係即係符合㗎。咁佢即係我哋十二月好少有熱帶氣旋啦，咁而家都有啦。咁亦都即係阿雷伊咧，對我哋嘅天氣嚟講咧，最主要都係為我哋帶嚟雨嘅。咁琴日嚟講咧，普遍咧都十毫米以上嘅，即係全日。咁又唔係話即係嗰啲咩暴雨警告咁大雨啦，但係咧喺冬天嚟講咧，因為香港嘅冬天咧一般都係比較乾燥嘅，就好少即係有好多雨咁啦。咁、今次咧雷伊即係帶即係佢熱帶氣旋帶嚟嘅降雨咧，都係即係有啲係同平時嘅即係乾燥嘅冬天有啲唔同。 好啊，唔該曬李素明，多謝你。李素明咧就係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嚟嘅。張麥女士打上嚟，爭取時間聽埋電話。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請講。係。 我想講咧，我上個禮拜我有去投票嘅，咁我唔係話要支持民建聯嗰一班。只不過我對於以前立法局議員咧，對於黑暴嘅完全譴責，甚至支持佢哋係做得好過分，同埋吵吵鬧鬧好討厭。我希望新呢一班點都好，我選咗佢哋出嚟，希望佢哋真係做到實事。咁下一屆咧就會更加多市民去支持佢哋。唔該你。 你最希望佢可以解決到邊一啲問題咧？社會上 好多問題嘅，房屋問題啦，有好多唔公平嘅嘢啦。咁但係係咪全部政府錯呢？我又覺得唔係嘅。好多時候呢政府要推出嘅嘢呢係好多非建制派嘅人呢係唔係都嘈嘈吵吵，永遠都得個嘈字好討厭，唔係做嘢㗎係嘈㗎。佢哋簡直係浪費公帑養白養咗個班。 麥女士的電話可能線路有些問題，跟我談到這裡都是講到他對選舉的看法，剛才也都講到天氣的情況了，16度外面氣溫16度，相對濕度 93%， 還有一個1號戒備信號的，休息一會。 時間流轉，旋律依然， 電車的聲音陪伴著我和很多香港人一起成長。 那些年張惠妓， 细个时候听到电车的叮叮声，就好像一个闹钟咁样提醒我翻学。依家当我朝头早听到电车的叮叮声的时候，我就知道新的一日又开始了。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